第15集， 我是这么觉得的。 住院总拍了拍他的肩膀，一边接手机一边走了。其他科室又有会诊了，他得赶紧去了。第二天，赵斌中午下班，桌上放着一袋新鲜野生菌子，口袋里还有罗明瑶的留言。 赵老师，新鲜菌子泡一泡水洗干净，熬汤和直接炒熟吃都好吃。你要是不想做的话，就放冰箱里，等我下班来给你做。 赵斌赶紧把纸条揣兜里收好，然而早就有人看到了。李盼秋抱着手站在门口，看休息室没人，就直接说了： 沈湛，你良心过得去吗？ 赵斌确实有点良心煎熬了。 你是把人当保姆了吗？ 李盼秋完全不留情的讽刺。 你相互慰藉呢？你给他做饭了？还是你肉肠？ 是我错了。 赵斌长长地吐了口气。 是我错了。 李盼秋哼了一声，听到赵斌认错有些惊讶，想到他终于明白事儿了，放了点心，但想到罗明瑶，心里还是难受。 哼，这个事儿开了第一步就是错，后面没有弥补。你现在怎么办？跟人说分了？还是伤害？ 还是说清楚吧。错了是一码事，继续错又是另外一码事。 打开微信，罗明瑶不久前发来了微信，问赵斌今天什么班，能不能晚上来他家。赵斌看了一会儿，回复了他： 以后不要来了。 罗明瑶从神经外科的10楼疯狂地往楼下跑，一直跑到1楼才停下。他在楼道间里喘着粗气，这是7月了，没有空调的楼道间里闷热异常，窗口透进来的阳光刺眼的令人难受。他弯着腰，额头上慢慢渗出汗水，他全然不管，他只是渴求又绝望地盯着楼道口的门。门外是喧闹如集市一般的人潮声，门里是他沉默而固执的等待。然后门没有打开过，手机也始终无声。他在楼下站了半个小时，最后黄伯怀打电话来找他，说他的代教老师在问他干什么去了，他才木然地顺着楼梯一步一步走上去。7月，罗明瑶过得浑浑噩噩，在神经外科受了不少批评，手术里的护士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黄伯怀很仗义地在手术室里教了他一番洗手流程，罗明瑶认认真真地学着做好了，才让护士同意了让他进手术间。黄伯怀一直到8月份转到肝胆外科才觉得人不对劲儿。 怎么回事啊，小明？ 黄伯怀在宿舍里问他。 外科可能动手比较多，是不是太紧张了不适应？ 是有点。 罗明瑶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今天上台汪老师说我平时听话肯干活，让我上手缝一针，我打结不太对，汪老师把我赶下去了。 黄伯怀于是忘了罗明瑶已经状态不好1个月了，开始学术关怀室友。 小明，当初我们一个宿舍怎么练习打结的？你不是练得挺好的吗？怎么上台就怂了呀？ 他一边说一边就从抽屉里摸出不知道啥时候拖回来的手术线。 汪老师要你怎么打结的？徒手还是器械？我们今天就练，明天再上台不要怂了，你本来是可以的。 嗯。 罗明瑶表情不变，接过他的手术线，开始跟他练习徒手打结。但是第二天、第三天又总有新的问题。徒手打结过了，机械打结又被批评，又或者是铺筋的顺序没有说对。黄伯怀替他心急得不行。他以前就觉得罗明瑶小县城里来的，特别不大气，总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出去讲话发言都是缩头缩脑的。现在上个台出这么多问题，这样让其他老师觉得是全班学习风气不好怎么办？还有觉得他们下来没相互帮助怎么办？他不知道自己脑补的太多，自我感觉良好的带着罗明瑶晚上就在医院试教室里面复习手术学基础。但他也开始注意到了，罗明瑶心不在焉的，每次态度良好，但是小错不断，还都是才强调过的事儿。这些个知识点他都快背下来了，罗明瑶还要搞错。 你能不能认真点儿？ 黄伯怀生气地说。 陪你复习这么久了，你根本就没认真学，你要气死我呀！你要真不想好好学，我也不管你了，你自己想怎么都随便你。 对不起。 罗明瑶低头道歉。 道歉有啥用啊？ 洪伯怀被他这个道歉整得更噎得慌。 我就想你表现好一点，你一点都不用心。 哟，你们晚上在这复习啊？ 门口露出一张熟人脸，是过来会诊的心内科住院总李盼秋。 太勤奋了吧。 哎，李老师好，您会诊呢？ 黄伯怀立马换上了笑容。 我们两个在复习外科手术学的东西呢，巩固基础知识和技能。 我看小罗是不是脸色有点差，怎么被批评了？ 他。 黄伯怀看了看罗明瑶，见他不说话，帮他辩解道。 哎，他主要是紧张，熟练熟练就好。 啊，不打扰你们了，不要太晚了，早点回去休息。 看着李盼秋走了，黄伯怀又招呼罗明瑶：“ 小明，认真点啊，这一回。” 李盼秋杀气腾腾去了急诊，问了赵斌的排班，知道他今天上夜班，就算着时间，在一点赶回急诊休息室。 你看你造的什么孽！ 李盼秋劈头盖脸的就骂了赵斌一顿。 当时我就说你做的是缺德事，你看把小孩整什么样了？ 怎么了？ 赵斌心下一跳，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着急。 我今天去肝胆那边会诊，王老师跟我抱怨现在实习生一点都不灵性，上台每次都出错。我问他现在带的谁，说不定认识，结果就是小罗。我从他们科出来的时候，看见他和同组的黄伯怀在试教室复习，都十点过了，黄伯怀骂他一点都不专心。我进去看了，人非常消沉，以前见谁都恭恭敬敬的喊老师好，现在见到我表情都没有，呆呆的样子，状态完全都不对了。 他皱着眉头看赵斌：“ 你到底怎么跟他说的？” 赵斌心里揪了起来：“ 怎么这样？我当时就发微信跟他直接说了呀，真的不要再来了，不然怎么办？要断必须干脆点断。” 他也皱起了眉头：“ 怎么都一个月了还？” 李盼秋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处理，他为难地看看赵斌，又想想罗明瑶的样子，最后直摇头：“ 真的是，有的东西是底线啊，赵老师，不能碰。” 赵斌也没跟他生气，懊恼地拿手抹脸：“ 找个时间，我再好好跟他说一下，把话说开，也开导开导他，是我的错，我还得把事情处理好。” 早有这样的觉悟多好。 李盼秋头也不回地走了。罗明瑶一直没有表情的脸被一个微信消息点亮了，是已经很久没有过新消息的赵斌老师发来的。他读着那一条：“ 周六下午6点来我家，我们好好谈一谈。” 在被窝里露出了一个微笑。罗明瑶还像以前一样买了菜，在赵斌门口等他。赵斌6点过一点点到的家，看见罗明瑶提着菜没说话，开门进去让他把菜放好，就拉他出来了：“ 去外面吃。” 罗明瑶默默地跟上。赵斌带他打车，在城里一家餐厅雅间吃的饭，菜品精致，味道很不错，但是两个人都吃得味同嚼蜡。他们沉默着各自吃着，谁也不想打破这一会儿的宁静。 罗明瑶， 吃得差不多了，赵斌放下了筷子。罗明瑶听他说话，整个身体都直直绷了起来：“ 之前我们发生了关系，这件事我错了。” 赵老师，你…… 罗明瑶下意识就要开口辩解，赵斌摆摆手示意他别说话。